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呢啲疫苗呢，就當然喺一個網絡化裏面呢，就會好多呢啲你唔知係真定假嘅消息。呢啲我大半年前已經講咗啦，果然啦。咁而家呢，即係打針嘅同唔打針呢，就各有各說法，係咪 爭論咩呢？而家 各有各說法啦，好多嘅說法都係以網絡佢哋知道嘅資訊呢係為據㗎囉，係咪是吧？你所以你睇下一个叫新闻学之死，叫 Death of Journalism， 就是啦。嗱，如果你香港有充分同埋成熟嘅新闻自由， 嗯， 喺琴日啊呢一个九龙西北方向往船洲地带，有一隻船咧就无啦啦咧就话不知出咩原因咧就起火，就释放出大量令人厌恶嘅气体。是咪嗱，你又会睇到呢，经过一日呢，虽然有消防局啊有某啲嘅资讯发布，但係呢喺网络都有种种嘅推测。 嗯。 嗱，你可以见呢，而家呢就是、进入一种呢种叫 journalistic anarchy， 叫新闻学嘅无政府主义。 是咪咁原因系咩呢？照计嗱， 好多种原因。 向来即系主流媒体啊，或者政府嘅新闻报道啊，咁呢啲都系可信啦、 啊， 或者权威啦、啊。咁、啊、以往都系咁睇电视，话系咁就系咁噶啦嘛。咁点解？点解而家网络？ 呢个系全球化嘅问题啊。 嗯， 今日有人传咗一篇咧嘅《纽约时报》中文网咁篇文章俾我睇。 嗯， 呢篇文章咧就系讲话而家盛赞呢个拜登啊做总统期间咧。是终于呢是发现呢，或者呢朝这个方向去发现呢，这个所谓的新冠状病毒呢是来自武汉实验室。 嗯。 咁而家呢纽约时报呢就喺度忽然间喺度清算。佢话其实呢种说法已经呢好流传咗好耐。但是呢是否传出自武汉实验室呢，这个问题仲系其次。是大半年来美国的主流媒体对武汉实验室原出病毒之说呢，就全部推为一种由 Donald Trump 所散播，或者呢是由他的阵营的阴谋论、 嗯、 而呢是极力否认。他现在在拜登呢的统治之下的领导之下激烈扬清，话真相终于向呢个方向浮面， 即系《纽约时报》指出系因人，因人肺炎， 冇错。但我一睇睇咧，旧年五月咧、 嗯， 就系、是《纽约时报》本身啊，吓就系、是、发炮咧，话特朗普咧系发布阴谋论，话呢个咧病毒咧系来自大陆嘅中国嘅实验室。 嗯， 嗱、啊，即系神又系佢，鬼又系佢。 嗯。 啊！呢、這个咧就系《纽约时报》咧就不能相信啊嘅例证之一，系嘛？啊，呢、這个就系啦。好啦，咁啊，今日讲翻啦。嗱，今日咧就6月3号啦，系嘛？咁啊，6月3号咧，仲有一日咧，当然系一个中国现代史上好多人都记得嘅日子啦。咁啊，到底是否应该去咩烛光晚会啊？呢啲咧，香港已经系举办咗差唔多已经超过30年，系嘛？ 如果讲维园烛光晚会，你计主权移交之后定系咩先？ 主权移交之后咧，冇断过啦。 系啊， 咁咧就而家就政府系颁出禁令啦，系嘛、 嗯？ 就话 以防疫为名啦， 防疫为名，同埋咧话里边有啲口号咧系涉及呢个违反国安法啦。咁当然就系、是、警方咧就已经宣布咧，如果着黑恤衫同埋咩点蜡烛咧，有可能被检控啊，系嘛？ 嗯。 是吧 嗯。 那咁到底应唔应该去呢，咁听晚啊中是吧 嗯。 是吧，咁呢个呢就好多人引起，即係好多人引起一个非常之激烈嘅争论。 嗯。 嗱喺呢个讲呢个话题之前呢，我只係想讲下而家呢个世界进入咗一个21世纪呢、這个叫后疫情嘅网络世代。有好多活动同埋好多理念呢，你可能喺以前觉得是名正言顺， 但是现在你一看就已经勾了。 嗯， 我举个例，就是东京奥运会为什么还要举行呢？为什么还要举行呢？奥运会这个形式是不是一个二十世纪的形式？我举个例，当现在这个疫情，多谢它，是促成到现在我们很多人说，就进入这个呢，是可以 online， 你可以 online 用个 Zoom 去开会，可以 online 用个 Zoom 去翻学，是不是？可以 online 用个 Zoom 去相睇，同埋咧谈恋爱。 同意啊！咁奥运会 online 点样 Zoom 啊？ 奥运会如果仲系话唔需要 online 而 Zoom， 就仲要成班人聚埋一齐咧，呢、這个形式就已经系欧嘅。 嗯， 就 equivalent to， 即系如同而家你仲要一齐翻学，仲要一齐翻工。咁我哋而家知啊嘛，你而家 online 翻工，好多人叫 work from home 系一种新形态，系有型噶嘛，系咪啊？ 嗯、 work from home 者就唔需要啊，十几廿人、几廿人咧，仲翻一间公司咧，系一齐做嘢。 嗯， 喂，咁点解奥运唔可以用 Zoom 或者唔可以 online 嗰度啊？系去比赛咧？嗱，我譬如 咁啊，譬如赛跑咁点啊？ 绝对得，赛跑咧就咁。而家咪有一种 gym 里边啊，嗰部跑步机嘅。是吗跑步机都咪用塑胶带嘅。 嗯。 嗱譬如话你一场嘅我唔知係100米。100米呢嘅一场嘅奥运嘅短呢、這个叫短途赛跑。点解唔可以埃塞俄比亚国家队喺埃塞俄比亚嘅首都就认可嘅呢个跑步机。然后呢美国呢就用在美国用自己的跑步机、 嗯、 德国、啊、日本、啊、中国、啊、各自在自己、啊、那个国家的体育馆、 嗯、 甚至是家用那个跑步机、 嗯 啊、然后这个跑步机呢你只要接上一个由国际奥委、啊、它的总部、啊 嗯 啊 嗯、 的一个呢、一个连接、啊是认可呢嗰个跑步机嘅纪录嘅速度同埋时间。 咁掂啦，我知道你意思， 你明白嗎？ 用科技解决。 科技解决咁点解唔可以、啊。 咁我就赞成呢， 你赞唔赞成啊？ 任天堂公司嗰部 Switch 里面呢有马里奥奥运会嘅。咁呢用大家一齐用 Switch， 嗱叫任天堂公司提升呢个马里奥东京奥运会嗰个软件嗰、那个即係嗰个程度。同呢个国际奥运会连接，大家揸住部 Switch， 系啊， 咁就喺屋企或者喺自己国家体育馆里边一齐玩， 一齐各自玩 ，OK 吓、 啊，一对一场呢、這个呢、這个短跑啊，埃塞俄比亚呢、這个叫德国，或者呢个日本吓，呢、啊這个英国，各自喺各自嘅地方嗰、那个国家队， 嗯， 就喺佢自己屋企用一个。奥委会认可的跑步机同埋用认可的技术卫星连接、 嗯、 是可以度得到佢跑的速度同埋时间。 嗯。 咁大家计囉，点佢一齐呀、啊、聚埋一齐，然后有个评判棒一声，喂呢啲系二十世纪嘅老土方式嚟喎。 咁足球啊篮球点啊阿陶生你觉呢嗱头先嗰种你就话大家喺度跑啊举铁啊咁啦。 嗱举铁 咁啊球类比赛咁点啊大佬。 球类比赛呢就善用一个叫六步警。OK? 点解唔得啫 我觉得都系要靠任天堂。 系呀、啊。喂，你而家好多僆仔喺屋企嘅， 大家笠个 VR 咁样 喺屋企自己 喺个眼罩落场， 系啊，点解唔？ 咪就嗰度史不保嗰度电影咯， 绝对得啊！ 玩家一号， 系啊， 系嘛？嗰度 篮球、足球，将来世界杯全部咧，你嗰啲唔同嘅球员可以喺屋企带一个虚拟嘅嗰个视像机， 嗯， 系咪啊？ 嗯， 然后嗰个视像咧系由统一嘅。国际足协同埋奥委咧，系投射落去各自嘅地方。 嗯 ，OK。 嗯， 然后咧，你系喺个虚拟嘅境况里边咧，系见到你自己嘅队友喺隔篱，但系其实咧，佢就喺第二个城市。 系， 即系你嗰队，譬如话一个喺慕尼黑， 我明白。大家睇过嗰套电影就明噶啦。 点解 玩家一号嗰套？ 系啊， 大家带咗个虚拟，就已经进入咗个游戏世界。 喂，所以日本政府到而家仲喺度婆婆妈妈，我觉得好 surprise、啊。 嗯， 嗱呢个理念我其实3个月前我都谂到，但我特登唔讲，我唔讲因为我好谦虚。 我希望一些IT界的人有創意的人是先我講出來<笑> 但包括日本政府 或者日本東京的科技界的年輕人創業家 但一直都沒有人說現在國際奧委逼這個日本一定要辦他說一定要付出代價就算付出少許代價都要在國際奧委這個叫主席寇替斯的口中他是一個白人就算帶一些譬如印度隊或者哪裏隊帶了一些病毒進來接著比賽完走了在病毒在日本散播 死了日本人,這個代價是你去負責。他沒有這麼說。含義就是什麼叫付出代價?付出的代價是經濟代價,譬如說要舉辦了,花了錢,但又拿不回了,這次因為沒有附帶的經濟效益。這個如果證實是實驗室出來,日本立刻可以明天。如果證實,然後 慢慢,我冇冇邊國啊,可以係美國實驗室。我知。然後咪遵循呢,那個聯合國。冇用㗎,海牙國際法庭都判咗有啲嘢啦。咁你唔好彩啦,對唔住。都有人唔認啦。咁鬼叫你當初老陳去主辦奧運呢?咁更加證明將來為咗呢啲瘟疫唔知第50波反撲,4年之後未曾呢個解決。索性由日本提出由佢帶頭腰斬呢個奧運會,然後由日本嘅任天堂。 軟件去開發,然後日本就手持全球的獨家專利權,那你的錢將來你收回,是嗎? 我覺得現在唯一的機會就是提升Switch的遊戲能力 以及那些體感的裝置 令大家可以拿著Switch去奧運會 為什麼還要舉辦奧運會,真是好笑 現在戲院慢慢都沒有生意,因為各自可以在家裡看Netflix 現在的小孩子,一個在住灣仔,一個在九龍塘 都可以透過視像來踢球真的有機會視像踢球香港有很多人視像打機,一個人在香港,一個人在挪威,為什麼奧運這麼多項目不可以視像錄報警 因為日本當時實施性愛展、南演出現了虛擬性愛的機器你想想日本人多先進他們想到這些東西一定可以日本想到虛擬性愛為什麼他們不帶頭想起一個叫虛擬奧運會由現在開始整個把老土的奧運會這種屬於20世紀的形式永久廢除由你日本創立一個這樣的軟件那你就威水了 沒得爭,以後的冬季奧運會完全一樣,就用虛擬在房裡或房裡教到溫度零下10度,各自己上上都夠了,為什麼一定要聚集在一個隨時有病毒可以蔓延的地方,所以世界進入了一個不同的 2021年到底应不应该还举办六四烛光会的问题我现在open了没有人捞一阵回去再说刚才这番说话连登仔立刻出现这个意见的两极化有些就说他以前他都想到为什么叫狗鸭大佬如果30年前有人告诉你有一天袋子里带着通讯器可以全世界都挤下去你都说是狗鸭对于想象力贫乏的人 <笑>对于在新巴布新基内亚里面那些面茶都五颜六色猎野猪拿着矛的那些蛮族来说你告诉他天那里飞的那些不只是麻鹰可以有一种仪器叫做飞机那个酋长都说你狗鸭所以这个说法有很多东西你想不到例如邻近地区 現在突然興起一隻叫做躺低主義,我不說躺平,說這個粵語 躺低 這是非常進步的生活形式 亦都不是上面的鄰近地區的人自己獨創，這個躺下主義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肯生仔 OK? 這兩件事其實有社會內在的關聯， 一旦那些年輕人崇尚躺下,不做,不消費,不結婚的話 不積極,一定生育率是下降的 如果你看到生育率是下降,邊極都邊不起 在一個這麼多人口的大國裏面,一代必定會有若干人和慢慢擴散的躺下主義的生活 這兩件事內在來說,是扣合的 但亦不是中國獨有的，是全球化現象，實際上香港已經發生了，發生先，香港的生育率現在年輕人，兩年前這個說不生兒子，負數，所以你所有全球化浮現的問題，香港我現在留意十年來，香港是首先出現的，如果計算，我們都說過了上個星期 在日本更加早出現,因為那種低慾望的主義 香港不是第一 日本因為它有個年金制度,年金制度即是退休金 年金制度令到很多年輕人未來要養很多老人家 懂得計算或計算的人覺得不著數 所以不生或自己不努力 不好就變成自己的負擔這麼大，不過日本沒有一個名詞叫躺下主義，那時候都是叫草食男，直接是連青春發育期之後連對性的慾望都沒有，因為日本我覺得他一來他的文化，二來 他太先進了,他已經跳過了攤席的部分,他因為直擊要害,在說草食男 因為性欲、結婚、生育、食欲,這些全部是人類基本的慾望 如果人草食,即是沒有性這個動力 你基本上是可以很多事情都不做,不追求 你不用扮美不用賺錢不用追女生不用結婚又不用生兒子又不用買屋又不用什麼都不用換言之這是一種佛家那種和尚的生活是一種世俗化你說低慾望來說本身中國二千多年前和尚都要修行他是另一種他打機就是修行 看AV也是修行,不一定要打開要念布懷,念經的。原來大家都修行,修行的,你說得對,現在的人看手機,是不是等於和尚每天在念經?是嗎?我老莊所說清淨無為,什麼叫無為?中文我曾經說過,就是那些詞彙是太過空泛和太抽象。 我認為躺下主義所的主張就是不消費、不想吃那麼多好東西、不做事、在家打機、養兩隻雞、種兩棵菜就是無謂這個老莊生活有道家和佛家的精髓兼而有之道家或者無謂的主義一直以來不是中國古代傳統主流政權所 奉為管治的哲學,這個政權管治的哲學,稍後我們回來探討這個問題。這個生子與否是不能夠由中央政府或者由政府去管理的。 唯一的能夠管理的就是生了出來去人工強行墮胎，這個在耶穌在伯利恒出世有史記錄以來希律王就已經做過了，去殺嬰是沒問題的，由這個政府實施嚴厲的行政手段 一定要勾出來,要踢出來,就是不能生出來 你可以用這些寄生隊進入村莊 是用非常手段去滅胎。 這種計劃生育就造成很多女嬰枉死咯。 你都知道，這個必然的。 這個必然的，這個沒得談的。 好了，但現在你倒轉頭， 是不能夠用同樣有效率的行政手段去逼人去生的。 你只能夠叫有生， 提供誘因，好像打疫苗那樣。 生出來之後， 由2021年 生出來之後， 明年一歲就可以抽層樓， 或者生出來之後就免學費， 一直到6年級為止。 如果那些人還信你的政府有信用的話， 但是沒辦法會對夫婦， 洞房的時候你找個人打一支槍， 要他不准帶套，雞準尾，哪有排卵期，這樣減粗來的。又在旁邊看著，如果你在偷工減料，立即扮瓜你老公，這些是不行的。就算是希特拉時候，他鼓吹日耳曼憂原民族，他生得多於猶太人也做不到。整個這種人口的問題，老化問題，在發達國家已經出現了很久，所以不是為何歐洲需要吸納那麼多難民進去。他的目的就是要製造一些勞動力或者一些工作，他們本土的人不做。自從人在工業革命之後出現城市化的聚居現象， 走入城市聚居的人，長遠必定趨向於不生子或者生少，很簡單，因為你離開土地，你還有一個城市要住，就要住屋，住屋就會樓價變成一種商品，然後樓價越來越貴，城市經濟越來越發達，樓價必定越來越貴，一貴就住得越來越小，一小的話，你兩夫妻在裏面會影響mood， 還有很多種其他開支，這個不是你叫我生了個兒子，你叫我生了個兒子，這個是非常重要。我提出一件事，我經濟角度我絕對同意，但在自由民主的國家的社會才可以應用的，在某一些我不說哪些地方，你沒有一個人口 出入境的自由，或者你的資產不能夠很穩固地保有或者傳給你的下一代的時候，生育不是一個純經濟的問題，是一個生存的問題。所以你講的應用在西方或者譬如現在那些西歐、日本那些社會是OK的，但是如果你說在某些地方，就不是這麼計算的。 所以你逼不到那些沒有權沒有勢沒有錢的平民就跟你聽你說三胎，但我們要建設性一些跟這些地方或國家想一個辦法，因應回國情，就是如果你出現大量的貪官，現在拉親的貪官都說有100個情婦，有幾十個私生子，平民不肯生不要緊，你只要 是特赦那些貪官，如果你貪錢，是多一條罪。<笑> 但如果貪得來同時發現,你包養100條女兒， 都是罪。 但如果100條女兒和你生了200個私生子， 你是為特赦， 你可以減刑， 或者甚至特赦， 因為你100個私生子， 就已經填補到 叫人生三胎,下面的人不願意人口真空， 所以你分兩針。 而平民不生,其實更好。 因為生了,他知道自己經濟沒有能力， 生了出來,誰負擔? 但如果貪官或有錢人生私生子， 你怎敢亂生? 因為你手頭有100億， 蕭建華都被人說有三、五十個私生子， 他可以生,因為他是蕭建華， 他身家聽說數以千億計， 生了之後,你不要說生30個， 300個， 每人送去英國寄宿學校讀書， 一年寄宿學校學費兼洗費50萬乘300， 蕭建華都找得起數有餘， 英國人笑騎騎， 那些你就叫他生咯， 因為又贏在起跑線， 生得又多又有钱，几架私人飞机，然后咧， 呢啲少数嘅人嚟啫， 自细就读贵族学校，接受咧优等教育，咁佢生出嚟一个贪官，如果有二十个私生子，一百个就乘二，二十乘一，一百，咁嗰个人口啊，咪可以填补翻。与其你又监下边啲农民或者咧城市嗰啲劳工去生，或者保险嗰时候，你不如放开呢一浸啦，系俾佢生。 但系始终呢啲啊， 咁咧你嗰个打贪咧，你嗰个标准啊，你就要灵活少少，弹性少少。系嘛？当我搲到你有贪咗五亿，准备判死缓，咦？突然间发现有五十个私生子，唔好作大啊！逐个验 DNA 啊，知唔知啊？唔好话你细佬生嗰啲咧，你衰咗又叫你细佬拨落去啊，嚟到救命唔得。逐个验明，如果真嘅咧，就可以咧以私生子人头啊去接呢个罪。嗱，而家谂到呢个就冤枉个专中呢个第一大导演张艺谋啦，系嘛？七罚啊，七球几嘢啊？话咧五个仔啊， 几冤枉， 冤枉。但系佢唔系强奸嘅，个个女人咧系笑住愿意同佢生嘅。嗰阵时俾啲计生队啊发现啊，就咁罚佢七球嘢，然后当做新闻咁咧，全部啊全国通报，又译为英文，俾欧洲嗰啲咧睇戏嗰啲影评知识分子睇到，你知嗰啲好多 les 啊。呢啲女权分子啊，嗰啲中意睇啲亚洲电影啊，俾影评俾高分，哇！一睇当堂对啊，张艺谋呢个人嘅人格有一种左交嘅偏见，所以跟住你有冇发觉张艺谋俾人罚一七球嘢之后，佢啲电影啊，从来冇一部啊，系咩柏勒威尼斯咧，就俾啲西方白左影评人吹捧过，系咪？ 咁依样讲计佢梗係冤枉啦。但我想讲呢，而家因为就算你讲平民或者农民呢去努力咁样生仔呢，佢都可能係传统嘅思想都会继续生嘅。但係对于个政府嘅立场呢，而家你生出嚟嗰啲細路呢， 呢个好複雜嘅问题。理论上住喺农村嗰啲人会同你生， 继续生， 第三世界都系，非洲啊，嗰啲贫穷国家， 但佢唔可以说白，其实佢想乜嘢人生啊嘛，因为呢种系牵涉到咧， 我咁冇办法， 优生学好危险噶，呢种 系嘛，咁你又要诸多顾忌，又唔敢将问题讲清楚说明白，咁又含含糊糊，我点知你想边执人生，想边执人唔生咧？啱唔啱啊？ 系啊， 或者农村地区生活贫困，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系咪？两夫妻好穷，咁生十个，生出嚟就喺个后边个垃圾山嗰度执垃圾。我生两个就梗系生八个啦，系咪？两个僆仔走去执垃圾山嗰度咧。去執嗰啲金牙，睇下有冇一啲值錢嘢，係咪？隔離嗰家咧有六個細路，咁我得兩個細路執書啦。 嗱，依個官方冇講嘅，依個我推測嘅 啫。印度啊，巴西 因為以往執行嗰啲一孩政策，或者係好似2015年定2016年放寬兩孩之後咧，其實長期嘅一孩政策令到依個社會嘅一代或者兩代人咧，出現咗一啲咧。我唔識形容嗰啲係咩？ 即係無父有父母，但係冇舅父，冇 係啦， 冇姑媽嘅倫理嘅問題啦。 倫理同埋咧甚至人際關係啊，或者係因為太過錫呢個一孩啦，咁成個社會而家呢一代嘅人就係好似你咁啊，躺平分值係 啊， 係嘛都唔努力㗎啦，因為佢後上邊起碼有對父母，甚至祖父母。 都叫啃老族， 叔叔伯伯。 当你十年前出现啃老族呢个名词，你就知道 使乜做啫。 分值系必然产生嘅逻辑结果。 咁多个长辈，一人湿啲，佢都搞掂。 香港都系啊， 系啊。 我喺香港，我都识得几个啲细路。 系啊， 见到阿爷阿嫲、老豆老母咧，有两层楼喺树。咁然后出嚟翻搵嘢做，系嘛？ 扮搵嘢， 慢啫。喂，或者起身慢一，话读新闻传你仲惨。一出嚟举目无亲，张报纸都执晒粒。最想话入苹果做见习，又话咧七月前咧系要你执粒。 喂,一做記者隨時有份國安法,我讀那個叫全理系。什麼讀啫?我不睡在這裡,我不通山勾勾走進軍區村民肥佬禮。如果稍微中產一點,現在他爸媽誰沒有一兩層樓在這裡。香港一早就分殖主義,他什麼做?一路走著,是嗎?對嗎?對嗎? 不过大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没有在网络发明一个这样的term 学术化,然后广为讨论,和大家共携手去为这个理想目母。只有我一个。我说什么?我是香港一个。叫邓兆尊,现在威水,在湾仔某间茶餐厅,有个老板告诉我, 全香港最服一个男人,我说是谁?邵尊。 是邵尊,是可以同时三个老婆 连他一张卡位,面对面四个位 当然啦,这些 然后家庭和睦,最重要一点 三甲送给阿带,阿带又和阿姨去北汤 然后一二三,就一起喂送给邵尊哥吃 那跟人口政策有什么事? 如果你手头那些楼香,几间东西在这里 邵尊以他这么优秀,又是我们长哥这些离缘泰斗之后 我相信优生学上,就算他生出来的子女不会个个出来继承长哥衣钵 都一定有新馬仔的財政他講過說不生我看過財政好了不生你三四個老婆做什麼呢浪費了一鋪坦他們這些就是應該生的所以他躺平已經躺了很久了那時候長嫂出來就已經在投訴了好了廣告回來再說<笑> 陶先生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不是什么政策什么,是现在的人太聪明,不像我们以前那样 现在不要叫分低或躺平有一个最大的攻略数大陆已经有高人想叫卧龙主义卧龙很厉害现在可以消除中港之间的普通话然后粤语在那里做买卖卧龙可以了如果家里有些钱或者有父母合小说有一个叫卧龙生父辈如果有些资产一两层楼或者有些现金股票他明知道我读一个儿子我用什么搏呢 難道你不留給我嗎所以他一定是卧龍好了反過來屋企沒什麼的元龍高卧就是這樣沒什麼的正如現在的年輕人我拼到命出來一個星期做七天加班都是賺皮零兩皮的一輩子都上不了樓接著亦都有所謂天花頂隨時被人解僱那我又拼來做什麼呢無論所以他們兩者都應該是卧龍 一個社會是這樣的所以這方面來說香港年輕人你不可以排斥大陸你現在同輩的那些同胞其實大家價值觀對這個全球化之下的人生視野的看法是很相似的只不過是有時候廣東話普通話這個隔閡都沒有大家都可以叫我龍主義這個大家 我很贊成,在加強國情教育和愛國教育的大前提 大家交流一下心得 因為這真是很實際的經濟問題,我討厭政治 沒有錢上來,大哥,我怎麼拼搏呢? 拼來拼去都是這樣 因為譬如說現在大陸的年輕人都是賺幾千元 5-6千人已經不錯,有些大城市就多一點啦。6億人口人均1000啊。那些不要說了,我講的叫大城市好一點。你想想大城市,所謂北上廣,這三個地方,找這個數,怎樣生活啊。那些很多已經是大學生,碩士生一樣。香港一樣,你說劉家就慢慢聲。你做梁錦松的女兒都是卧龍的。 一个爹哋咧41,000蚊一尺咧，买咗2,000尺咧， 八千几万 喎，大佬坚尼地道喎。我系佢个女，我都卧房啦，啱唔啱啊？我仲做，我可以做乜咧，爹哋？啱唔啱啊？我已经有层楼喺树，个人生起跑线已经赢到爆灯啊，赢到穿梭机咁。 咁唔会嘅，有啲人有志向会服务社会啊，回馈社会啊咁样噶嘛，系咪？阿董生都话 唔系咁啊，做嗰个做。参与嗰个咩啊？嗰个有个咩系咪识食堂啊？啊咁就得啦， 系啦， 系嘛？ 即系做慈善。 阿妹妹仔，唉，反而咧乌珠尊降贵，即系识食堂咧，就每日攞烹饭啊，就走去天桥底嗰啲真正嘅瞓低主义者咧，喺嗰度喂佢喂嗰啲阿婆啊，同埋嗰度分食啊，咁自己屋企咧有8,000万咧，一层4,000尺嘅楼咧。呢、这个就够戏剧张力啦，呢边呢个编剧啊，呢、这个系咪好够戏剧张力？ 系梗系啦， 系咪？ 咁呢种就系有有社会责任啊， 有噶有噶， 系嘛？都有啲咁嘅人嘅。 系啊，咁我即系意思即系佢唔需要做啊，即系唔需要个职场里边咧系凭嗰个人工啊，我3年之后要增加到几多，系唔需要用呢个标准啊，系可以好潇洒即刻攞烹饭啊。走落去呢个天桥嗰度咧，系派俾嗰啲露宿者，嗰班真正 仲有一点 卧龙， 因为你要申请公屋啊，或者攞政府呢啲咁嘅房屋嘅优惠咧，你个人工唔高得，你唔高得就一定要卧龙，因为你求上司唔好升你啊，知唔知啊？ 系 一升咗做经理或者系咩咧，咁你唉咁就惨啦。 系， 系嘛？所以有啲人咧唔出声嘅，佢静静地赢，就系佢故意卧龙，令到自己唔升职。 系， 跟住尽快攞到公屋， 所以呢个问题非常之吓，即系衍生出咧好有趣味。我话听晚11点。